情的梦魇在哪里？隐藏在心里。失去的忧郁在哪里？深隐脑海里。轻轻呼唤你，亲爱的，深深爱着你，深深爱着你。 深深爱着你。